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又到星期二夜晚黑八至十嘅呢个夺命捞松嘅时间啦。咁咧就今日咧都交通好畅顺啊，系嘛？ 好畅顺啊！嗱，我晏昼咧仲要系啲 lunch hour 过后少少咁样啦，由湾仔过即系红隧过九龙咁样咧，沿途咧系畅顺到不堪嘅。通常呢个告士打道系塞晒。 啲司机就话最好张德江长住喺香港。 系， 因为告士打道就 我信多。 全日都十分之暢通， 係 咁咧就我諗會海濱道嗰度都係啦，會展嗰邊都係啦，應該 嗰邊咧就我估，因為佢有好多水馬城啊，有好多警察咁樣咧，就嗰度好似有啲龍車龍嘅，但係成個即係主要嘅告士打道嗰度咧，就真係暢順都不堪啊！我未試過喺嗰啲時間過海可以係即係類似五分鐘內搞掂。 我覺得就呢個今次。咁嘅保安級別咧就相當之搞鬼嘅， 嗯， 就仲勁過上一次李克強啊，講講嗰個職位啦， 嗯， 李克強就係國務院總理啊嘛， 係啊，高級好多嘅， 張德江就係呢個人 大委員長， 咁人大委員長大家都知啦，以我哋嘅呢個共產黨嘅呢個一元化領導咧，就黨啊大於一切嘅， 係， 咁所以呢個其實佢表面上就好似曾玉成嗰個位。 嗯 okay、 但實際上呢其實就是跟呢個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差不多的其實都 okay、 就由呢個管理公司話事嘅，其實法團主席咧就冇權嘅。咁咧就 係咁 又係，即係香港呢班咁嘅蛋散咧，就喺度即係愚弄香港人、 嗯、 就係講到咩國家領導人級別乜乜乜叉叉。咁嗱，呢個張德江咧就何許人也咧？ 嗯， 咁我淨係知道咧，我一睇佢個履歷啊，就係畢業於今日城勞動大學， 係北韓 嘅經濟系 啦， 係啦，我就覺得要另眼相看， 係 即係等於呢、這個有人喺呢個日本嘅呢個原宿嘅 AV 大學畢業一樣，咁咧就喺一個全世界經濟最差嘅國家， 係 到今日仍然有呢個大量嘅饑荒 同 埋死人嘅地方。即係亞洲嚟講，我諗即係亞洲裏邊嘅烏干達啦。 嗯， 咁嘅地方學經濟，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好明顯係一個人才嚟嘅。我覺得 絕對係人才啦。 咁咧就好多人咧就估張德江咧就係呢個江澤民派系嘅呢個頭馬咁樣。咁嗱，點解呢個胡即係阿江已經係對上再對上一屆嘅啦嘛？ 係啊。中間有胡錦濤， 係啦，咁啊，中間有胡錦濤嘅，咁但係咧，所謂江派人馬咧，就係喺胡錦濤接任呢個總書記之後咧， 嗯， 就江澤民一路仍然繼續擺翻啲人喺度，包括張高麗啊，包括張德江啊等等，咁咧攞嚟咧就係咧去叫做確保佢哋自己派系嘅利益， 嗯， 咁所以咧就張德江同香港人之間嗰個關係咧，其實早喺呢個胡錦濤年代已經開始嘅，因為佢就係廣東省嘅省委書記， 省委書記 係。咁咧，亦都咧係立法會議員訪問廣東省見過幾多次 嘅，嗯， 長毛好似見過幾多次添， 係。 咁就亦都係咧，好多人再次提起啦。今日就係呢個沙士啊， 係 呢個張德江居然今日咧嚟港之後咧，就話呢個大家一齊主動提呢個沙士抗疫取得勝利。 呢、這個先係離譜，即係佢自己挑起嚟講嘅，一嚟 講又自可， 係咯，一嚟到就喺度認親認戚，就話同香港好有緣分啊！即係曾經同呢個香港政府一齊去對抗沙士取得勝利。 其實我覺得咧，香港咁多呢啲街頭藝術家咧，就唔應該攞嗰啲咩獅子山直翻啊，結束一黨專政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將呢個香港沙士嗰啲人頭死過身嗰啲咧，一張張相貼曬喺水馬嗰度， 嗯。 其實就應該清楚俾佢睇到，就是、因為隱瞞疫情，最終咧係令到咧香港咧係損失299條人命。咁就之前嗰兩日就係呢個謝婉文醫生嘅呢個03年嘅逝世嘅紀念日嚟嘅。咁、我諗就 香港人跟紅頂白咧，而家好多傳媒都唔敢再將呢個沙士疫情就去攞嚟去問呢、這個即係翻個舊帳。咁你都睇到香港傳媒幾咁可恥啊！其實係、就係話咧，就係、是、要即係、就是、附和呢個主旋律，就係、是、拍手掌呢個所謂中央領導人嚟香港訪視察，係唔係訪問係視察嚟香港視察。咁但係一般市民嚟講，點解我唔可以向佢問責呢？如果係我有屋企人過咗身嘅話， 嗯， 係嘛？ 係喎、哦。 咁所以你唔單止你唔提由自可，我都話你而家將呢個黑將佢白，將件黑扭曲成為白， 嗯、 然後講到自己一齊抗疫，一齊共同抗疫。喂，大佬，沙士係內地隱瞞疫情嘅情況底下，由呢個中山大學一位男士帶入嚟香港， 嗯、 然後咧就喺呢、这個。太子的呢個京華酒店就散佈， 嗯， 件事就係咁啦。然後跟住香港就防不勝防，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呢個病毒， 嗯， 嗰個嚴重性同埋點樣去對付呢個病毒。咁、嗯、所以好多醫護人員喺呢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中咗招嘅。 係啊，跟住就社區爆發啦。 係啦、啊，跟住社區爆發，跟住 桃大花園啦， 桃大花園爆發，跟住就 quarantine 隔離。 嗯、 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這個。北京咧為咗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嘅討好香港人，就先至搞呢個所謂自由行。 嗯、 所以成個故仔咧，大家唔好調轉嚟講，就係、是、話因為中央見到香港經濟唔掂，所以就開放自由行嚟俾香港人嚟拯救香港人。 嗯、 其實呢個係299條人命嘅後果嚟嘅。係、 嗯、 因為大家如果要問責嘅話，呢條數都唔知邊點樣計。所有當日牽涉到沙士嘅全部升官。 嗯 不單止表面上落咗台嗰啲，最後咩暗地裏全部升曬官， 係 係嘛？呢、這個就係所謂共產黨管治嘅呢個良好管治啦。大家呢、這個中國模式就係咁啦。咁、 嗯、 所以咧就你見到香港人咧，其實坦白講，我啊對呢啲咁嘅領導人嚟香港訪問又好視察乜春春都好咧，我完全冇興趣嘅，真係嗰種嘅規矩格局完全係厭惡到不得了。 係 係嘛？我再 recall 翻當日我喺。傳媒工作嗰陣時候去採訪，由江澤民、喬石嚟香港訪問， 嗯、 一路到温家寶，係、 嗯、 不斷每一次都係倒退。嗱、 嗯， 雖然大家喺度笑江澤民梳頭啊，條褲抽到上心口啊，嗰、嗯、件咁嘅防彈衣就整到個肚腩鬼死咁大啊，但係其實江澤民係差唔多係最 liberal 嘅。嚟、 嗯、 香港訪問嗰陣時咧，嗰、那個保安嘅安排咧，而家差唔多好似係咩咧？去到個地步咧，就是、當香港係一個敵。對 ISIS 的國家咁樣，你想想以前阿温家寶都試過去行屋村啦，阿江老江試過啦，唔知去馬鞍山定咩啦，係、 嗯、 嘛？你睇下而家越嚟越搞到去到咩？去啲冇未落成冇人搬入去嘅屋苑參觀， 嗯，參觀呢、這個建築嘅進度咁樣啊？ 咁點解唔叫佢去呢個會展隔離嗰個中環灣仔繞道嘅沉箱裏邊參觀咧？係嘛？咁最安全咧，入咗個沉箱裏面，即係你一係就唔好嚟， 或者唔好嚟咯。 係啊，我覺得就唔好嚟。如果你既然講到話你要嚟視察咁大把， 係咯， 你又視察啲乜嘢咧？ 係咯，你又唔係見人喎，你唔係同所有人叫見面喎。 係啦，你話 OK 啦，我反對派唔見啦，乜都好啦，又話佢哋示威啊、搗亂啊咁，香港人咧，香港市民咧， 係喎， 係嘛？所以我就話你諗下上次。李克強都假假地都走去呢個麗港城， 嗯， 咪出現黑影事件嘅，突然搞到烏里丹刀嘅，又人哋著件六四 T 恤就即係禁固人嘅呢啲咁嘅嘢，係。咁啊，今次我諗就唔使啦，地盤又停工， 路又封， 呢頭嗰啲建制派就講到拉布萬十惡不赦， 係阻人揾食， 阻人揾食就話工程界又開唔到工又成，咁你自己停，既然你講到咁慘揾唔到食，點解你班友唔去示威去張德江嗰度？喂，停了工喎、啊，大佬， 係咯， 係嘛？即係呢啲就係咧呢個雙重標準。第二咧，我覺得係咩咧？就係而家甚至上咧，連嚟做乜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咁。 淨 係 咩咯？淨係 一帶一路 開一帶一路嘅論壇咯。 係啊，一帶一路嘅論壇。咁啊，今日咧所講嗰啲咁嘅阿媽女人嘅説話咧， 嗯， 就我睇完之後咧，我完全冇留低任何印象。 是 真的完全冇留低任何印象， 冇印象到连呢个网媒啊、网上都冇人传啦，因为太废啊， 太废啊！我谂系啊，即系嗰个照本宣科嗰个内容咧、 嗯， 就系、是、实际上咧就同嗰啲咁样嘅政府发嘅新闻稿冇乜分别。咁、 嗯、 咧就唯独是咧就系、是、呢个六八九咧， 就在事先呢，我們上個禮拜都講過了，就是將這個晚宴就改成一個九龍，那就在九龍門口還叫馮偉光柯督屎，那呢就大家要踩住督屎然後去捐九龍， 就焗你 不去，那就焗泛民不去啦。昨天康家華都踢爆了，他說他就有人想這個領導人呢就沒有機會跟這個泛民接觸，所以在晚宴的安排裡面就出了古話，但是呢就在中央最後尾的要求來的呢，就是 before 這個晚宴之前，即是明天，就是有一個酒會， 就見了個， 就是邀請了所謂的泛民黨派的頭目，就坐在這裡跟這個張德江寒暄。原本就準備不去，那些個個都去的最後尾，所以很明顯呢，他們我估呢整個張德江來香港的大龍鳳就會在明天這個晚宴前這個酒會這裡。那這場酒會為什麼會是這麼重要呢？外面的示威那些就是基本上指令動作了，最主要就是他們為什麼個個都會去呢，就肯定就是中央就會給了一個斬了眼了，就是說喂有事情談喔，所以呢就連這個何秀蘭都最後尾就轉了態的嘛， 是的， 就一早還不去的嘛， 是的， 最後尾轉態的嘛，他 現在就一起加入打算去督梁振英 背脊，是的，那就是變成這個叫做集體公開督背脊行動了， 是 的，那就已經講到明白了。這個689呢就永遠都是呢好像這個石堅一樣，就是永遠做壞事之前呢就一定給個樣子來 看， 戚起條眉啊，或者是那些蒙起隻眼啊，咁咧就或者係呢個鄭子誠咁啊，一行出嚟就已經有陰謀啦。 係， 咁所以咧就今個星期咧就去呢個商台呢、這個陳淑薇嘅節目，好似係 阿美姐啊， 美姐專係幫政府官員漂白嘅呢個節目咧。其實我佢嘅節目應該改名叫做唔好咩咩咩政府星期天咧，叫做呢、這個 漂白星期天， 超人漂白水特約，撲街星期天咁啊最好啦。咁咧就幫呢個梁振英漂白，就一早就講話。啊、不知道為何叫泛民做朋友喎、啊，而家 梁振英 啊，係啊，喺個節目裏邊就話泛民嘅朋友，即使佢提出要我落台意見都冇乜所謂啊，咁樣，咁就講到自己好大方咁樣，但我估佢喺下邊咧就一路搣緊自己大髀嘅，可能搣錯咗，搣咗尾姐嘅大髀。 哇！好錯尾， 咁好明顯咧，就係衝住咧，聽日呢個泛民黨派領袖同張德江見面，集體開拖督背脊呢件事咧。就事先提早消毒，咁就另外馮偉光就提早三個禮拜消毒啦，開始就而家每日咧都發表緊佢啲謀論，就係講啊梁振英嗰個 施政嘅政績啊， 係啦，政績幾咁犀利啊， 即係張德江話取得勝利嗰啲， 係啦，即係又再數一次啲醜聞，都唔記得曬噶啦已經，咁咧，但我估咧結果係適得其反。 這種呢調返轉嚟講嗰種呢，即好似可能張德江講嗰、那個即係話即係成即係取得勝利嗰樣嘢呢，有啲似呢上個禮拜呢呢、這個環球時報呢咪講話即係咪話英女王咁就俾人 萬二呀， 係啦，就即係話係啦，俾人聽到佢話啊你啲中國人真係好、 bad luck bad luck 啊，又話係好唔 diplomatic 呀、咁樣，跟住佢又反而嚼返嗰啲英國嘅傳媒，就話佢好八卦，就話呢啲係萬二，咁你嚟多啲同我哋接觸就可以五千年歷史。 其實佢哋唔緊要嘅，我覺得佢哋而家已經進入到一個狀態係咩咧？係自己自我催眠， 係 無論佢講乜咧，自己班友自己信就得㗎啦。 係，同埋係 即係我覺得慢慢共產黨同法輪功越走越近， 都係活喺自己嘅。 係即係話可以阻止地球大爆炸，隕石撞擊地球，全教嘅教主將佢擁開啊呢啲咁嘅嘢。咁我估其實慢慢講下講下嗱，香港就。教救市就是呢個打大鱷就靠北京支持啦。而家 97金融風暴， 係啦，呢個97、98年嘅金融風暴。咁而家咧就開始篡改第二階段歷史啦，就係沙士喺中央協助底下咧就抗疫勝利。 係， 咁咧就跟住死幾多人就唔再提啦。到內地點樣隱瞞疫情而導致香港變成疫浮，亦都唔再提。係 啦， 咁就變成喺中央協助底下咧， 係 就成功抗疫啊！ 抗疫之餘，仲要大旺香港嘅經濟喎。 是啦，咁我估呢一路再數落去呢就係、是、呢下一階段呢第三階段篡改歷史呢就係、是、梁振英係香港有史以嚟民望最高的領導人。咁而佢全家人都受到香港市民愛戴。 愛戴係。 係啦，我哋每一日呢 都會問候佢全屋企人。 係啦，同埋好想幫佢個女攞行李添。 係啦，咁亦都咧好想咧就係幫阿齊恩咧可以拍戲添。係係啦，咁如果佢套戲南極、北極星啊、南極圈啊，係嘛？好似上唔到畫。 南極探射燈。 南極探射燈係啦，上唔到畫。咁我都即係好心噏啊！其實呢排即係我一路睇就係一路諗住 George Clooney 嗰套台哥一定睇呢個南極探射燈咧。我一路都等緊，因為我睇到個 promo 咧好吸引嘅，又有龍蝦啊，又有呢個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角色啊咁樣。咁但係最終我就上唔到畫。咁我覺得應該就有冇喺呢個時間等張德江嚟嗰陣時咧，將呢套戲上畫，我覺得就最佳嘅時機嚟。 係啦，嗰啲導演唔好拍血散住，佢話想拍呢個血散， 又揾唔到 Kelly Fair 喎，冇靚仔敢去拍。 冇錯，所以唔好拍血散住，拍嗰啲套先。 唔係喎，我嗰日喺機場嗰個空勤工會嗰個集會見到有啲口音入講口音嘅僆仔都喺度嗌咪嘅 ，OK 支持阿梁振英噶嘛， 即係支持。 咁點解嗰個蔡咩蔡克健啊， 係 揾唔到人拍，揾唔到 Kelly Fair 咧，咪叫佢揾阿傅振中同埋阿邊個咪得咯，高達斌咪得咯。 喂，嗰啲係咪年紀大咗少少 啊？唔係，有個好癲嘅僆仔，我諗卅零歲扮阿黃之峰嗰次嘅仲。 唔係，我卅零歲扮黃之峰。咁我都扮得阿羅冠聰咯，咁樣 你扮周庭都得啦。 哇，好啊， 頭髮都咁長啊， yes， 大家都係 yes， 周庭你日文可能唔夠啊，周庭流利 唔得唔得。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如果係再改埋落去嘅話咧，其實應該就係咧覺得呢個梁振英喺呢個香港市民大量嘅支持上街支持梁振英情況底下，就宣布勝利 連任 係啦。咁但係聽日呢個篤背脊呢場 show。我估今晚梁振英就有得震冇得瞓。 嗯， 原因是你想想國家領導人就特登開多一場呢、這個叫做公餘場，就僭建多喺呢個正常之上，就整多一場正常。其實表面上就個晚宴是正常，但是我估而家就變成係晚宴之前的酒會就是正常。咁大家都喺度估緊究竟開邊飯咧？如果啊，何秀蘭、梁家傑、卿姐，按照劇本當住嗱，當日個坐嘅位置就會係咁嘅，張德江就坐喺度，咁然後梁振英會坐喺隔離嘅，咁然後對面就係呢幾扎咁樣嘅黨派嘅兩頭目，但係當呢幾個小頭目一齊眾口一詞，喺度當面指住梁振英嚟鬧嗰陣時候。嗱，咁你張德江，你估佢個反應會係點啊？呢個好奇怪噶啦，我覺得會 係咯，好尷尬喎，即係嗰條友又喺隔離。 我覺得我就建議，如果有泛民嘅議員聽緊我哋做節目咧，就聽日要俾多啲叫做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演員的修養， 係 就是、由外到內，由內到出翻外嗰陣時咧，即係 要加多幾次勇 氣。係啦，即係為香港之沉淪而痛心，同埋咧係要直情咧係要即係、就是、令到在座嘅梁振英咧。是滴汗啊！咁我覺得呢個係要一定嘅技巧同功力先得嘅。 嗰種慾 咁，因為到時咧，大家就會嗱，我唔知道啦，應該就未必有 press 在場。 即係可能都係閉門嘅。 係啦，可能係閉門嘅。咁但係你知咧，閉門出翻嚟到馮偉光去消毒嘅話咧，馮偉光掛住上網咧溝女咧，我諗都要幾個鐘之後。咁所以咧，嗱呢個有 Facebook Live 呢樣嘢。咁如果醒目嘅話咧，其實咧開著個 Facebook Live 咧。咁咪大家有嘢睇，我覺得即爆過呢個黎明同林日曦嘅咖啡廣告添，我覺得。嗱乜嗱，如果你影到張德江，哇頂你黑口黑面嘅，跟住梁振英喺隔離係咁滴汗，喺度攞個毛巾出嚟抹，抹汗嘅咁樣。咁呢張相我諗就已經係宣布梁振英就正式壽終正寢噶啦，其實已經係。咁所以嗱，而家就有幾個可能性出現，你估開邊飯多啦？ 我估咧，你 當我係阿何秀蘭啦， 係， 咁我就負責喺度篤篤篤篤篤篤篤背脊啦，就話香港搞到咁咧，就因為呢個梁振英咁啊指住佢啦，直情係，係嘛，最衰就係佢啦，以鬥爭為綱咁咧，就專係咧用呢個政治嘅手段咧嚟同香港市民對著幹，係，咁所以咧令到香港人咧就對呢個港獨啊就產生咗呢個無限嘅呢個 遐想 啊，係啦，所以大家都稱梁振英為港獨之父咁樣，咁如果中央係唔想香港走向呢個獨立嘅話咧？就懇請呢個北京咧，喺而家呢個 moment 話俾我哋聽，梁振英連任係咪已經冇機會咧？咁樣，咁如果你係張德江，你會點答咧？嗱，有三個可能性啦，一木偶木面， 照樣在那裡笑笑口。第二將個波 pass 俾隔離梁振英， 你覺得呢？ 我估呢個就死緊㗎啦。其實三幫佢 defend， 嗯， 即係話唉，特首都做得好嘅，其實大家都應該團結喺呢個梁振英身邊，令到呢個政府咩咩依法施政乜叉叉。 係係， 你估一二三去開邊個繁數多咧？ 呢、這個其實係咪真係？但係反而好取決於即係究竟阿爺係咪已經有定案，可能係未有噶嘛。咁變咗佢係其實佢都揸唔到主意嘅。他就於是可能是第一了， 那就變成金正日的樣子，金正恩的樣子，木口木面的， 木口木面，還有說一些不拉更的東西，可能都 是言不及義，希望大家更好地支持特區政府施政。 總之就我們對於他的政府的工作都是肯定的。 但是我估計這樣，只要張德江不反駁，這些泛民小頭目就會出來就傳播一個訊息，就是張德江附和他們所說的東西。 唔係喎， 咁嗱，佢發新聞稿，佢又點發咧？佢唔可能佢話佢自己支持梁振英連任啊。 嗯， 佢都係 repeat 翻今日所講嘅嘢嘅啫。係 係 係。咁今日所講嘅嘢咪嗰幾句咯，又係咩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乜乜咯？ 喂，又或者唔係講呢啲嘅，即係呢句就唔代表佢係支持咩啦，唔代表佢係支持梁振英連任啦。跟住可能就無端端又帶咗去第二啲嘢。我今次嚟嘅目的就唔係討論呢個連任嘅問題嘅，我係講一帶一路嘅啫，於是就開始又講一帶一路啦。跟住梁振英又加埋把嘴一路喺度講一帶一路咯， 即係將佢 side track 咗去其他嘅。 一帶一路就變咗其實係一條一個圓形嘅流花園。 嗱，咁如果我係呢個何秀蘭或者我係梁家傑，我就會食住上。嗯，其實一帶一路咧係好嘅提議嚟嘅，不過如果要成功咧，由梁振英去執行啦。 係 由佢去開光，跟住又碌翻翻，又係碌翻翻佢落台嗰度咯。 係， 係啊，其實呢個咁好嘅 idea 咧，如果有其他有民望嘅特首去執行嘅話咧，我相信香港人更加支持到一帶一路。 係啦，而梁振英又咁對一帶一路咁有熱情咧，不如佢， 不如佢去派佢蝦仔 啦，就去開， 或者呢個吉爾吉斯做呢個特區政府駐吉爾吉斯嘅專員， 係啦， 咁啊專係同阿波叔一齊咧就搞啲羊， 係， 或者搞啲女仔。嗱，我覺得。其實無論怎樣都兜得回去叫他下台， 嗯，但是這個就看看究竟你說那幾個頭目的意志是怎樣，他是不是真的想一直這樣進逼而已。 不是，我覺得踢法上就是要就學李斯特城，就是不要控球， 是 就是不要千祈在自己那裡是這樣說，而是什麼呢，將個球彈給張德江， 嗯， 然後他一講塞出去就是又再將個球兜回去，是又是叫隔壁那條廢柴下台， 嗯， 你又講一句話，繼續都係咁講，跟住到你講完下一個都係咁講。就算你話喂支持呢個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嘅，你又繼續咁講，我哋都想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過梁振英咧經常咧都做一啲咧係呢個打破呢個香港嘅規章制度嘅做法，佢，自己又收雲水，喺 UGL 嗰收咗錢，又將來落台嘅話咧都會俾廉政公署查嘅。 係 咁點可能依法施政咧？咁咪又翻翻 咯。喂，但係如果係咁咧，我就諗到啦。會唔會你剛才話梁振英今晚有得陣冇得瞓啦？但係佢會唔會反而係今晚發動一啲唔知咩人去做即午夜空靈嗰幾個頭目啊？ 嗱，嗰幾個頭目就你空到佢，坦白講，如果梁振英空到咧，其實就唔會有呢場呢，這個呢個暖場， 係暖場嘅活動， 係啦，呢個暖場活動。就不會出現的嘛， 嗯， 因為他搞到填那張表已經班友下不了台了，就全部不去 了， 是是，但是現在這個很明顯這一場加插的這個中央的活動， 嗯， 梁振英又不是他的計劃之內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些共產黨的東西他就不會宣之於口， 嗯， 就隨時一個面色一個眼色， 是 是的，或者當即很簡單，如果你老闆看你的，他又怎會給你機會你 expose 一班這樣的郎平啊，這些大隨手的情況，拿個牌球來扔你呢，就是等你玩閃避球啊，是真的是吧， 考牌可能， 我覺得梁振英的作風呢，就是他一定不敢，不敢串嘴的，我覺得，又或者人家說一句就一句的，他呢就已經在May姐的節目那裡 rehearsal 了一次了， 嗯，即是泛民的朋友， 是啦，就是，我覺得他一講到這裡就要 stop 他了， 是， 即是如果梁家傑的話，對不起梁振英，我不是你朋友， 是 這樣 唔該你唔好再叫我泛民嘅朋友。 係，我冇你啲咁嘅朋友。 係啦，叫我梁家傑。咁咪得咯，即係你要寸步，即係唔可以俾有俾位佢入。嗱，佢一定擺出一個咧，兼聽、開明、包容嘅一個咁嘅姿態出嚟。 亦都任鬧。 你見到呢條友咁耐，把口咁衰格咁賤，講一句及一句。上個禮拜去咗陳淑薇嘅節目嗰度，突然間變成另外一個人。你已經知道呢場咁樣嘅鴻門宴啊，聽日。呢場咁嘅鴻門宴對佢嚟講咧，就不能不作提早作準備，就堆定沙包先嚟嘅。咁所以咧就盡量就扮親民啊呢啲咁嘅嘢。而泛民呢啲友咧，嗱大家聽坦白講，你哋其實就係呢次活動裏邊嘅即係最大機會，唯一值得去見張德江嘅咧，其實就喺佢面前斬殺呢個梁振英。係 係， 係咪為大家出口氣嘅啫？咁所以咧，無論佢點樣扮。笑面迎人都好啦，我估佢都係咁嘅。就算你喺佢耳邊講 X 你交叉 Y 二 set 啦咁樣，佢都係 hea 多謝你意見咁樣嘅喎。係，即係聽日啊。 係。 咁所以咧就更加一定要咩咧？係要當面羞辱佢。 嗯。 唔係同佢討論問題。 係。 係要當面羞辱佢。咁嗱，咁後果咧就係咁啦。如果你條僆，即係所謂打狗都要睇主人。係 啊， 係 啊。 如果呢個真係佢主人， 嗯， 當呢、這個。被人當面羞辱到咁嘅地步嗰陣時候，咁就你就會睇到嗰個 hidden message 係啲乜嘢。嗱，如果大家客客氣氣咁樣喺度討論下特區政府政策啊、施政要改善啊，喂，我覺得就算梁振英佢可以咁，可以賤到咁嘅喎，我聽到泛民嘅朋友意見做得唔好嘅，我會改正。佢可以咁賤嘅喎， 甚至乎講下自己有啲咩政績添、長生津啊嗰啲又講翻出嚟， 一定會就又會再講翻出嚟咯。就希望大家唔好再拉布啦，更加支持政府啦。 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咧，你唔可以俾個機會佢咧，係攞嚟即係將個 show 咧偷咗，然後變成佢嘅競選工程嘅一部分。所以呢個羞辱梁振英計劃咧，嗱難得機會喎，坦白講，你去嚟為乜咧？你明知大家冇嘢傾嘅，根本嘅。好啦，你擺出一個咁嘅政治姿態，就係、是、希望中央同泛民之間有一個嘅所謂正常化嘅關係啦。我估係。好啦，呢、這個正常化關係首要目的咩咧？嗱， 踢走中間 啲舊嘢。北京當然就希望將嗰個選舉嘅氣氛啦降温啦。降温嘅話咧，自然咧就嘥拉呢啲咩本土派啊、港獨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呢、這個就係北京嘅算盤，我覺得。佢唔係為咗停糧，我覺得。佢係為咗建制派嘅選舉。係。即係擺一個所謂温和嘅姿態出嚟。好啦，泛民點解你要同佢做呢台戲咧？因為你如果同佢，在这个问题里面大家笑笑口的话，那就中了伏，是不是？即是你帮建制派campaign紧的，其实是，因为正正就是他要突然间变成这个哈哈笑，是 吧？是变成新闻啊， 是的，变成 听取民意， 听取民意，听到你对施政的意见啊，对政改有什么看法，所以我觉得呢，你说什么重启政改，什么港事论坛，这些梁家傑这些沙丘戏，其实明天的会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盡量羞辱梁振英，而令到大家看到張德江有什麼反應，就是說在北京面前大家即基本上同台較量的機會是很小的，而如果能夠將這個這樣的矛盾逼出來，我覺得呢就個政府會想得更快，因為其實他梁粉是一個利益集團， 是啊， 而當這個利益集團發覺再走下去，是沒有好處的，咁佢咪會散咯。 咁如果我係梁振英咧，咁我就會嚇、如果今晚午夜凶靈唔成功啦，或者冇料佢午夜凶靈佢咧，就午夜凶靈啊張德江啦，就同佢夾定計。聽日咧就由張德江咧就好似做 solo 咁樣喺度噼里啪啦係咁不斷講一帶一路，就等你班友冇得冇機會出聲啊。 嗱，我覺得佢又好難全程去講曬喎，我覺得。 寫埋稿俾佢啦，梁振英。 嗱，咁嗱，咁就要醒目啦，咁就要嗰啲咁樣嘅，即係要出現呢、這個即係李斯特城式嘅攔截啊。 係，即係要 用大中場，係嘛？即係要一個鏟波，一個就一鏟甩咗就第二個 講啦。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估咧梁振英條屎橋都係咁嘅。即係叫做 burn 曬你啲時間。 係係啦係啦，即好似選舉論壇咁樣啫嘛，係咁講咁講，唔好理啦，唔好理咪答緊人問題，係咁講。 講十分鐘嘅，佢隨時講。三十分鐘， 係啦 ，burn Q 曬啲時間， 係啦， 我做得出噶嘛呢啲嘢， 係即係空球在腳啊！嗰啲就喺自己後半場位咁樣喺度交嚟交去， 係啊，交嚟交去就最後尾咧就踢埋出去角球旗嗰度啲，咁但係咧就我覺得 佢因為佢我覺得嗰個主要嘅原因就係呢場 show 咧，唔係佢做嗰個 host， 係 我覺得係會出事嘅。我覺得今日咧就大家排排棋咧，呢、這個 setting 咧，大家諗起當日喺澳門咧、 嗯， 就係、是、董建華排排棋咧，接受呢個温家寶嘅訓示。 係 咁，温家寶當日咧就直情 call 埋呢個中央電視台入嚟拍低， 係 就要求 訓話嗰嘢， 政府查找不足嗰 嘢。係 其實嗰嘢就直接導致咧董建華落台。 嗯， 咁究竟今時今日嗱，今日就過咗㗎啦呢個訓話。 係 咁就官樣文章嚟嘅啫。 係 咁亦都冇乜特別，我覺得。 嗯。 而家剩翻落嚟嘅就係話咩咧？就係 嗱嗱嗱嗱，哇！奇招突出啦！劉慧卿啊，失唔見咗啊，張酒會嘅請柬啊！依講梁振英又攤咗個張請柬啊，出呢啲咁嘅哪吒招啊！ 坦白講，如果你卿姐有人扮到你嘅樣子，攞咗你個請柬入去嘅機會都好少啦。 喂，唔使請，攞咗個請柬掉咗咯，等佢冇得去啫嘛。而家係即係 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話，如果張德江要見。就算劉慧卿冇請柬、 嗯， 你估會唔會唔俾佢入去？係咪會唔會有第二個人，好似係呢個疆獨分子個樣同阿卿姐一樣嘅？然後就用個請柬嚟扮咗劉慧卿入去？ 揾下龍蝦扮得唔得咧？ 嗱唔得啩，大佬龍蝦扮廖偉雄就得啫，我諗。但如果龍蝦扮卿姐都爭我唔到啦。所以我就話呢啲咧就係、是。節外生枝就都係有啲古惑嘢， 係啊，古惑嘢陸續有嚟嘅，應該即係今晚至到聽日呢個酒會嘅期間咧，應該都有啲怪異事件發生 嘅 可能。 嗱，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嘅就係、是、第一，會唔會策動一場騷亂啊？我當初都咁諗嘅，係 啦， 係啦，就係會唔會聽日喺某個灣仔某一條街突然間冇黐膠水咧？係 啦， 係啦，嗰啲磚冇黐膠水咧？ 係啦， 喺故事打道對入去嗰啲橫街或者喺洛克道嗰啲酒吧街嗰度。 嗯嗯 咁所以咧就呢個亦都係咧令到有變數嘅。 係。 咁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我覺得苦肉計。 嗯。 苦肉計係咩咧？係梁振英自己扮病累低，中食物中毒，食咗龍蝦之後中毒，或者食咗啲蚌精之後中毒。 咁又係喎，咁就可以直情哇，跟住又大龍鳳又送醫院。 係，咁咪由得你插咯，係嘛？ 係。 係嘛？就咁簡單啦，由得你插咯，我都唔喺唔在場啊。 係。 咁呢個就係我覺得釜底抽薪嘅方法嚟。 嗯嗯。 咁但係嗱，而家我就覺得咧，都埋身肉搏戰咧，都幾咩噶啦？因為咧喺嗰個陳淑薇嘅訪問裏邊咧，其實佢就係有一個所謂嘅暗地裏咧，就出咗一招叫做打小掩啊，就打咩咧？就打啊林鄭月娥。 係， 因為林鄭月娥就自動請英上阿李鵬飛嘅節目， 係 明大放嗰度咧。就發表一個信息嘅啫，就是、特首要有自己班底。 係，佢亦都係有好多班底。 係啊，有啲咁佢又話自己同阿善仲佳啊，同阿李永達都係學運年代嘅戰友嚟。 係， 唔知點解冇人踢爆佢。係，咁咧跟住咧，梁振英其實喺嗰個星期正好星期天裏邊咧，其實佢有還拖嘅。 係， 佢就話因為咧，啲行政長官任何人話自己班底都係呢個係呃人嘅。 嗯， 因為佢話個任命權其實係嚟自北京嘅。 黐線， 即係佢當然用一種最。即係所謂律師拗嘢嗰種角度去拗，即係用一個制度。 嗯， 當然大家明白嘅係特首報請中央任命嗰啲司級官員噶嘛。 係。 咁所以未有中央任命之前咧，唔代表你嘅一定班底會，即係佢會一定會任命噶嘛。 係。 意思就係咁。 理論上咁講啦。 係啦，咁但係你睇到而家就係白熱化嘅階段啦，就咁而家就左右兩個出招啦。第二記者問佢：，喂，一個政府裏邊兩個高層官員去出選嘅話？咁點算咧？都佢哋要離職噶嘛？ 係。 咁咧，佢就好晦氣嘅講得。 係。 梁振英就話：現行制度係冇禁止特區政府高層去參選嘅。 係。 即係佢嘅意思就係、是、我都唔想啊。不過佢哋個制度， 你出去咪去咯。 係啦，冇阻止佢哋，所以就，但係即係你諗下，即係佢講到咁晦氣同埋咁負面咧，就好明顯就好上心啊。 係。 對於呢個財政司同埋呢個政務司左右夾擊。 係咯。 呢、這個黑白無常左右夾擊，咁咧就我諗最大鑊咩咧？就係、是、再加埋咧呢個曾俊華咧就不斷出拳啊！係呢、這個拳嘅密度咧，同阿曹星如差唔多密， 直情係兄弟咁樣。 係啦，即係呢個流星拳啊，仲勁過呢個葉問啊！ 係 即係呢個日字衝拳， 日字衝錘 係啦。咁咧就頻頻出拳咧，就係咧得到呢個市民嘅好嘅反應添。係， 梗 係 啦。 咁所以就好奇怪啦，你諗啊！連阿馮偉光都不避嫌喎、 嗯， 在今個禮拜 AM 七三零嗰度咧就話，其實梁振英同財政司係冇嚴隙嘅，只不過啲小人挑撥離間嘅啫咁樣。 佢又 而財政司做嘅嘢咧，其實都係配合梁振英嘅，即係話佢啲功勞都係我嘅，俾佢嘅啫咁樣。咁嗱，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咧，而家就係唔單止拳來腳往，而係實際上個 campaign 已經開始。咁所以咧，呢幾日裏邊咧，我講佢除咗監視住泛民小頭目，會唔會配合呢個曾俊華出招啦？因為咧喺今次嘅預算案裏邊咧，曾俊華得到五十票支持嘅。民主黨係投咗支持票。 係 喺個撥款條例草案裏邊。咁如果佢係配合嘅話咧，咁第二佢就要及住咩咧？就張德江喺其他官式場合裏邊，會唔會出現呢個張握手嘅情況？ 係。 咁嗱，正路我覺得佢就應該調啊曾俊華去突然間有急事去巡視呢個北大嶼山公路，或者叫佢看守住呢個獅子山， 或者 個山頭啊， 派咗去外國去， 或者監視阿黃浩明， 係 同埋阿牛，因為阿牛手頭上仲有好多個航拍機嘅，好似 係， 即係講開阿牛我都好笑，我都唔明點解要揾嗰條友幫佢買，其實鴨寮街大把，淘寶又有，係嘛？淘寶都好平啊，其實買嗰啲航拍機其實，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唔 work 啊？ 啊，唔 work 到佢翻換啊？ 系或者系买翻嚟边，全部都唔 work， 咁咪飞唔起喎。 咁咧就所以咧就即系、就是、我估梁振英都第二个危机就系咩咧？就系、是、佢会唔会揾阿冯伟光去拦截曾俊华同阿呢个林郑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明 就凭冯 就嚟即系手到嗰阵时咧，冯伟光就突然间喺斜斜地侧边铲出嚟， 系食硬食一拳咁样， 即系夹硬。攞個肚腩嚟擋住張德江嘅手，一嘢插咗落去褲袖嗰度， 甚至乎喺褲袖裏邊啊！哇！呢張相啊緊要啦，馮偉光隻手喺張德江嘅褲袖裏邊， 直情係呢個，我覺得淨係呢樣嘢都值回點止$10,000一日啊！如果佢做得到啊，能夠成功阻擋，以身體阻擋呢個張德江同曾俊華握手呢一下， 係 大佬$100,000一日都制啊！我覺得，如果我係梁振英，自己貼$90,000俾佢，休息一陣先。